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武林天下，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古龙长篇巨著《陆小凤传奇》，艾宝良演播。大难题烟消云散，小池塘又展波澜，饭口上神偷出现，冷剑神斋戒一番。 大古什么话都没有说，从身上掏出了一叠银票，用双手送到了牛小姐的面前，摆在地上，然后就像一只肥肥胖胖的蝴蝶飞走了。绣花鞋也没说话，也走了。走时的脚步声当然要比来的时候轻得多了。司空摘星带着笑看着他走，忽然问牛小姐： 你为什么不留下他呀？ 我为什么要留下他？ 因为他好像还有一样东西忘记还给你了。 司空摘星看着大古留下来的银票，他接着说： 这一类的东西那通常都是不大容易被人忘记的，就算是他忘记了，你也不该忘记呀。 他解释说： 那因为你们都是女人呐。 我对女人的经验虽然没有陆小凤那么多， 可是也不算太少啊。根据我的经验，金银珠宝这一类东西啊，一到了女人手里，那就像是一坛30年的陈的女儿红到了陆小凤的肚子，要想让她吐出来，恐怕比登天还要难呢。 牛小姐说：这一回你错了。 哦， 就因为我是女人，所以我才没有让她留下来。 为什么？ 因为我忘记了。 因为我根本就忘记把银票给他了。 什么？ 什么？你没有忘记给大古，却忘记给他了？ 嗯， 那为什么？ 因为她是个女人，我也是个女人呢。别人却以为女人只提防男人，那就错了。 这就对了。 女人对女人总是比较了解的多一点儿，对吗？ 现在我只有一件事不明白了。你能不能告诉我呀？ 能啊。 我虽然不是陆小凤，可是我也不大会拒绝像你这么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女孩的呀。 可是你至少还有一件事情跟她一样的，你的嘴跟她一样的甜，你尝过她的嘴，你也想尝尝我的嘴吗？ 牛小姐不但漂亮可爱，而且聪明，像陆小凤和司空摘星这种坏男人，心里想做什么，不必等他们说出来做出来，牛小姐早已经知道了。所以牛小姐根本不让这个坏男人有开口的机会，立刻又抢着说： 我要老实和尚替我写的那封约西门吹雪战的信，你怎么会看见的？ 你怎么知道我看见了？ 如果你没有看见，你怎么会冒充西门吹雪到这里来？ 这道理好像很简单的嘛，我相信你一定会认为事情一定就是这个样子的嘛。只可惜这次你错了。 难道事情不是这个样子吗？ 不是。 不是这个样子，那是什么样子？ 司空摘星说。 这个问题现在我还不想回答你，现在我只想喝一碗又滚又烫的大碗牛肉汤， 而且还是我亲自炖的。 这回你对了。牛肉汤端上来了，果然是又滚又烫，而且是用特大号的大碗装上来的。汤已经炖得比米汤还要浓，汤里的肉是用牛身上三个最精彩的部分集合在一起炖的，那牛也是一条最精彩的牛。像这样的一碗牛肉汤，如果配上两三个硬面馍馍，一碟云南大头菜，再配上一碟兰花豆腐干和一包花生米来下山西的老汾酒啊，就算是有人用286样菜的满汉大席来换，你也会说不换。 当然是不换， 换了的就是乌龟了。 司空摘星不是乌龟， 也不是王八，司空摘星是吃客，是行家，而且是个大行家。 他喝了几口汤，吃了几块肉，就闭上了眼睛，从鼻子里慢慢的就吐出了一口气。 腱子肉啊，小花卷卷子肉，三分肥的牛肋条，再加上一点白腩和牛筋啊，哎呦，这条牛更精彩了 啊。那是不是用小酒拌小麦喂大的呀？是。 那这碗牛肉汤是不是已经炖了四五个时辰了？ 是。 可是我刚坐下来，你的牛肉汤怎么就端上来了？ 牛小姐说， 哼，我去求人的时候啊，那牛肉汤总是早就准备好了的。 因为我外婆常常对我说了一句话，我从来也不会忘记的。 她说什么？ 她常常告诉我，要去抓住一个男人的心，最快的一条路就是先打通他的肠胃。 他说的好好，你外公一定比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男人都有福气。 是，他也比这个世界上大多数的男人都胖。 司空摘星笑，牛小姐也笑， 两个人的笑声忽然又停顿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 先开口的当然是司空摘星，因为他已经喝过了牛肉汤，牛肉汤通常不是可以白喝的。西门吹雪是什么样的人你也应该知道啊。 司空摘星接着说， 他的信是不是别人可以看得到呢？ 不是。 所以我根本就没有看过那封信，我只不过看见了一个和尚，一个不老实的老实和尚。 那个和尚好像真的有点不太老实， 是吗？可是那个和尚比你要聪明。 哪一点比我聪明？他知道西门吹雪看到那封信之后，那封信立刻就会变得像一个想自杀的女人的心一样。 什么意思？我问你，一个女人，她为什么想自杀？ 因为她的心碎了，被一个男人撕碎了。 那封信也一样，那封信一定也被一个男人撕碎了。那个男人，他就是西门吹雪。 牛小姐也笑了，她不能不笑。那个和尚算准西门大剑客绝不会去赴一个无名小子的约，因为那位大剑客的眼睛一向是长在头顶的。 对呀，那位大剑客如果常常赴这种约，哈哈哈哈，恐怕连生孩子的时间都没有了。 既然他不来，你就来了，是吗？牛小姐接着问司空斋星，可是你为什么要来呢？ 因为我是陆三蛋的朋友啊。西门吹雪不去救他，我当然要去救他了。 陆三蛋？陆三蛋是谁？ 陆三蛋就是陆小凤啊，因为他不但是个混蛋，而且是个穷光蛋，有时候甚至还是个笨蛋。 牛小姐想笑却没法笑。这次她一本正经地告诉司空斋星说，你又错了，陆小凤绝不是一个蛋，不管她是什么东西都有可能，但是我保证她绝不是一个蛋。 我为什么？ 你有没有看见过一个长了眉毛的蛋？他接着问司空斋星说，你有没有看见过一个蛋上长着四条眉毛的？司空斋星从来都不会投降的，就算要和陆小凤比赛翻跟头他都不投降，可是这次他投降了。西门吹雪从来就没有吹过雪，无论落在什么地方的雪他都不会去吹的。这个世界上大概没有人会去吹雪，西门吹雪吹的是血，他剑上的血，仇人的血。盆里的水还是温的，还带着一点栀子花的香气。西门吹雪已经把他自己全身上下每一寸地方都彻底的洗过了，现在他正在更衣束发修剪指甲，他已经为自己准备了一套崭新的衣服，从内衣袜子到外面的长衫，那都是白的，白如雪。西门吹雪甚至已经持戒了三天，他只吃最纯净最简单的食物和纯净的白水，因为他认为现在要去做的事，那是最神圣最圣洁的一件事。他要去杀人。状元楼，那是这个地方最大的一个酒楼，生意最好，人最多，最热闹，也最吵，尤其是在饭口。饭口，那就是大家都要吃饭的时候，现在正是饭口。状元楼上本来就炒得像一大锅糖炒栗子，热闹的就像是一大锅什锦大锅菜，可是现在却突然静下来了，因为楼梯上有两个人上来了。第一个走上来的人是个美得有点野的大姑娘，她健康结实，满身都充满了野力和野性，却又野得好看得要命。 这样一个女人，那本来应该是很受人注意的，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都一样，可是今天却不一样。今天在这个酒楼上的人居然好像连看见都没有看见她，因为第二个走上来的人在一瞬间就把每个人的目光都吸引过去了。这个人脸苍白瘦削，冷漠而骄傲，一身白衣如雪。这个人的身上那仿佛带着一种比冰雪更冷的寒气，可以把每个人的声音和笑容都冻僵。这两个人当然就是司空摘星和牛肉汤。司空摘星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那都不会受人注意他，他根本就不喜欢被人注意，他只喜欢在没有任何人注意的情况下安安静静地去做他要做的事。他要做的事那通常都是偷。一个总是会受人注意的人，他怎么能去偷？他怎么能做偷王之王啊？一个总是受人注意的人，如果专去偷，那么他现在就不会出现在一个灯光通明的酒楼之上，因为他现在早已经躺在一间又窄又小又黑暗的牢房里。他希望明天早晨能有一点阳光从那离地很高的小窗户照进来，好让他抓臭虫捉虱子。一个自称在这一方面很有经验的人曾经说过，如果你身上只有两三个虱子，会把你咬得痒得要命，痒死为止。可是你身上如果有两三百个虱子，随便他们怎么咬，你都不会痒。就算他们全都用力咬，你也连一点痒的感觉都没有。你信不信？司空摘星本来是不是个受人注意的人，谁也不知道，因为谁也没有看到过他本来的样子。大家只知道平常他不管在什么地方出现，那都是一副爷爷不疼姥姥不爱的样子，就算他跪下来求人多看他一眼也没有人要看。可是今天不一样了，今天他不是那些让人连看都懒得去看的讨厌鬼可怜虫，今天他也不是司空摘星，今天他甚至可以说什么人都不是，因为今天他是西门吹雪，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西门吹雪，天上地下独一无二的剑，剑在腰，柔剑在心。在30年以前，西门吹雪的剑那总是斜挂在背后的，用一种非常巧妙而实用的绳结，用那柄形势旗鼓的狭长乌鞘系在后背上，因为他觉得只有这种配件的方法才可以使他的行动保持在最敏捷的状态，也可以让他拔剑最快。现在敏捷快都已经不是他注重的事了，在这一方面他已经完全超越了，超越了自己，超越了剑，超越了他自己的极限，超越了剑的极限。超越那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不容易，无论你要超越什么都一定要付出代价的，相当大的代价。沐浴更衣束发修剪指甲这一类的事，那本来是西门吹雪绝不会做的。名优名妓各式各样的身份的名女人都可能是为他做这种事的人，他自己是不做的，因为他是人中的贵族，剑中的神。陆小凤甚至说过，西门吹雪这个人呢，他根本就不是人，每个人都喜欢的事他不喜欢，每个人都做的事他不做，他似乎已经远离了人世，他的剑已经把他跟人世隔绝了，他 自己也宁愿如此，想不到的是，他还是碰上了，碰上了一个女孩子，碰上了一个让他不能不重回人世的女孩子。是啊，这种事是谁都没法子可以避免的，就连西门吹雪一样没法子，所以他也做了一些人做的事，碰上了，相爱了，结婚了，成家了，生子了，他甚至居然也有了人的感情，所以他几乎败了，几乎死，败就是死，在月圆之夜紫禁之巅的那一仗里，他几乎死在白云城主叶孤城的天外飞仙之下。西门吹雪可以死，却不能败，西门吹雪的剑永不能败，而且必将成为人类的传奇，这一点他一定要保持的，因为这不但是他的责任，也是他命运，所以他一定要再入神，剑之神，所以他一定要和人分离，所以在他的妻子生产之后，在他最挚爱的女人生下他唯一至亲的骨血之后，他就和他们分离了，这就是西门吹雪付出的代价。西门吹雪默默地配上了他的剑，默默地走出了这扇只属他的宅门，无论这扇门在什么地方，都是属于他的，属于他一个人的，因为他就是西门吹雪，因为这扇门就是生死之门。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他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恩恩怨怨何时再修吧。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

司空摘星牛小姐谈笑之间遇劲敌。 司空摘星已经叫菜了，这店里的伙计一直恭恭敬敬笔笔直直地站在他的旁边等着他点菜，虽然站得笔直，那个腿却还是有点发抖。可是司空摘星叫过菜之后，这个伙计的样子就有一点变了。司空摘星要的菜是一碟清炒青菜，一碟白煮豆腐，两个白煮蛋，两个白馒头，一壶白水。这个世界上也不知道有多少城市、集镇、村店，每个地方都不知道有多少卖酒卖饭的酒楼、饭铺、面店、小馆，这些楼馆店铺里的伙计更不知道有多少。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不管在什么地方，不管在什么样的一个店铺楼馆里，不管是什么样的伙计，听到一个客人居然会点这样几个菜，那脸可都会变的，不变才是怪事。状元楼的这个伙计现在他看着司空摘星的表情，就好像一个花花公子突然发现自己是个太监，而且还是个有女人陪在旁边的太监。牛肉汤的表情虽然没有这么吃惊，也没这么惨，也差不太多了。他忍不住问司空摘星了， 嗨，你刚才叫了什么东西给我们吃啊？ 你是不是聋子呀？ 我不是啊。 我刚才叫了些什么东西你没听见？ 我听见了，我只不过有点怀疑。 我怀疑？怀疑什么？ 怀疑你。 怀疑你是不是那个挥金如土的偷王之王。 哦，据说那个偷王虽然从来不偷值钱的东西，可比谁的钱都多呀。为什么？因为他偷的东西那都是别人请他去偷的呀，而且无论谁要请他偷东西都要出很多很多的钱的。据说有一次他为了一个人去偷一个马桶，那个人居然就给了他50,000呢。有没有这回事？ 如果一个又好看又可爱的小姑娘一定要说有这么回事，我是怎么能说没有呢？ 牛肉汤又笑了， 他的笑容看起来既不像牛，也不像肉，更不像汤。如果有人一定说他笑起来的时候像一碗汤，那么这碗汤也绝不是牛肉汤，而是一碗好甜好甜的红枣莲子荷花汤。司空摘星说，如果他偷一个马桶就可以赚50,000， 那么这个偷王是不是已经很有钱了？ 应该是。 有钱的人那通常都是比较小气的人，这个人却是例外。何况他花钱花的就好像陆小凤一样，有时候甚至比陆小凤花的还要快。 能赚钱不是本事，能赚也能花才是本事。司空摘星接着说，能花不赚是个混蛋，能赚不花是个王八。牛大小姐也笑了， 他说， 我觉得做混蛋好像是比做王八要好一点。 那一定。所以 你就是个王八，你既不是能花不赚的混蛋，也不是赚的大锅小锅都满了的偷王，你只不过是个能赚钱而不会花钱的大王八，一个超级的大王八。司空摘星好像被骂呆了，他这一辈子确实从来没有被人这么骂过。他是偷王啊，就好像是西门吹雪大剑神一样啊，也就好像是陆小凤就是陆小凤一样。像他们这种人那不骂别人已经是客气了，怎么会让别人骂呢？这位牛大小姐 是不是已经醉了？你是不是醉了？ 我喝的是白水，白水怎么会让人醉？我只不过是奇怪呀，一个指头一只马桶就能够赚50000两的人，怎么会在他和一个又好看又可爱的女人吃晚饭的时候只叫白的？ 白的， 对呀，白的菜，白的豆腐，白的馒头，白的水。哎，依我看，哼，那个不老实的老实和尚吃的都一定比你好。为什么？ 为什么？ 只吃这种东西，哼，他哪里有力气生小和尚啊？ 司空摘星没有笑，却只叹了一口气。现在我知道了。我知道那个陆小鸡他为什么喜欢你了。你说话这个腔调啊， 那简直就好像是跟他一个模子里住出来的。他究竟是陆三蛋还是陆小鸡呀？ 两样都是。他有时候是陆小鸡，还是陆小狗呢？ 陆小鸟的意思我也明白。他飞起来的确就像是一只小鸟。 哦， 可是你刚才说什么？陆小狗？陆小狗我就不明白了，怎么会有人叫他陆小狗呢？ 那是因为他的鼻子比狗还灵。 酒楼的角落里有一张桌子，坐着一对夫妻，那年纪都很大了。老公瘦小枯干，老婆白白胖胖，老公愁眉苦脸，老婆喜笑颜开。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夫妻都是这个样子。 如果夫妻两个人都很热心地去做一件事情，那丈夫总是会比较吃亏一点。老公让老婆高兴了，那自己通常都会变得瘦小枯干，面黄肌瘦的。这个老公和他的老婆，那本来都是坐在很远的一个角落里，忽然间，面黄肌瘦的老公已经坐在了司空摘星和牛大小姐旁边的椅子上了。有关鼻子的那些话，当然就是他说的。司空摘星不能不问他，刚才你是不是说我要挨一刀？ 是。 为什么我要挨一刀？因为你不是西门吹雪。 这个老头说， 如果你是西门吹雪。 司空摘星又愣住了。这个老头本来坐得很远，他和牛肉汤说的话连旁边一张桌子都听不见，可是这个老头他却听见了。 这个老头是谁？如果司空摘星知道这个老人是谁，恐怕立刻就会晕倒的。天上地下，什么事能让司空摘星晕倒呢？如果有人说司空摘星的易容术不是天下第一，那么这个世界上恐怕就没有什么人敢承认他的易容术是天下第一了。易容术这个名词听起来好像很神秘，总让人觉得它和一些神奇诡秘的事情有关，而且常常会涉及江湖中一些非常凶险和邪恶的勾当。其实易容术只不过是一种很平常的技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子在演一出戏的时候把自己扮成了一个大胡子，这岂非也是易容啊？这种事也像其他很多事一样，要学会很容易，要学精那就很难了。司空摘星的易容术已经达到了一种什么样的阶段呢？这是没有办法可以形容的，也没有办法可以解释的， 就好像陆小凤的指头，西门吹雪的剑，没有人能够形容他们的成就已经达到了哪一种阶段，甚至没有人能够想象。只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确定一点，易容术是有限度的。用一句非常复杂的话来说，天下没有任何一种易容术能让一个人彻底改变成另外一个人，而且能够瞒过这个人最亲近的朋友和亲人。最高深精密的易容术也只不过能把一个人改扮成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或者是一个没有亲戚朋友会在附近看见他的人，让别人认不出他是谁。能做到这一点，易容术就已经有了它的价值，值得千千万万的人去苦心的学习了。司空摘星的易容术，那无疑达到了这个阶段，甚至已经超越了，他甚至已经可以让陆小凤都认不出他来了。能够让一个比鬼还精的陆小凤都认不出来，这是多大的本事啊！可是现在本来一直畏畏缩缩的在角落里的这个小老头子却把他认出来了，你们说这个小老头的本事有多大？这个小老头的本事之大，甚至已经大得能够让司空摘星吃惊了。更奇怪的是，这个小老头居然能在一个人声嘈杂的地方隔着好几张桌子听到他们用很低很低的声音说出来的悄悄话。司空摘星居然连一点都看不出这个人的来历，这种事怎么能不让他吃惊？他终于投降，叹气苦笑了。司空摘星对这个小老头说：我佩服你了，我知道你也是易容改扮的，我却看不出你是谁，你反而看出了我了。小老头的嘴撇着，也不知道是在笑还是没有笑，他只告诉司空摘星说：我不要你佩服，你也不必知道我是谁，我更不想知道你是谁。 这个小老头说： 我只知道你绝不是西门吹雪。 这个小老头用一种非常让人讨厌的样子对司空摘星接着说： 你是张三、李四、乌龟、王八都不要紧，我只要知道你绝不是西门吹雪就够了。这一点恐怕还不止我一个人知道。 他居然还说， 江湖中消息比较灵通一点的人，恐怕都不可能相信西门吹雪此时此刻会陪着一个年轻美貌的小姑娘坐在这个地方吃白馒头。 为什么？ 因为江湖中消息比较灵通一点的人都知道，西门吹雪现在既不在江南也不在中原，在这种情况之下，怎么会有一个西门吹雪出现在这里？这种事的答案只有一个， 这个西门吹雪他一定是假的。小老头接着说：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能看得出你绝不是西门吹雪，否则我怎么看得出你来？以你的易容术，谁能看得出来？ 千川万川，马屁不穿，这真是千古不变的真理，连司空摘星这种人都不能不服。现在他真的服了，他现在已经觉得这个小老头并没有刚才那么可疑，甚至已经开始觉得他渐渐变得有一点可爱起来了，只不过他还是不能不问。那么西门吹雪真的已经不在江南也不在中原，那他到什么鬼地方去了？ 他就是到一个见鬼的地方去了。 司空摘星看着牛大小姐，牛大小姐看着司空摘星，两个人几乎同时张嘴问： 这个见鬼的地方是不是在塞外？ 是的， 这个见鬼的地方是不是黄石镇？ 是的。牛大小姐看看司空摘星，司空摘星看看牛大小姐，两个人都愣住了。最后开口的居然不是女人，而是男人。牛大小姐居然把嘴闭起来了。西门吹雪在外面虽然通常只喝纯净的白水和最简单的食物，但他是个非常非常讲究也非常懂得享受的人。 司空摘星听到这，试探着问小老头说，那这一次他为什么会离开他那栋繁华如锦占地千亩的山庄？他奔波到万里之外，赶到那个花不香鸟不语连兔子都不拉屎的鬼地方去，那他到底是为了什么？ 没有回答，却有了反问。你知不知道，他也曾奔波千里，为了一个素不相识的人去复仇啊？ 我好像听说过。 这件事不但司空摘星听说过，江湖之中每个人都听说过。 小老头接着说， 他曾经为了一刀镇九州赵刚，昼夜不停骑快马奔驰三日三夜去杀羊癫刀红涛。 司空摘星说， 红涛的玉连环羊癫八刀，刀刀致命，刀下少有活口啊。赵刚却是个他从来没有见过的陌生人呐、啊。啊，可是可见我们这位无情大剑客却常常会为了一点儿不是理由的理由就去做这种事啊。 你说他绝不绝？ 不绝。 小老头的回答却很绝。每个人都常常会做一些莫名其妙的事，连你也不例外。 这次西门吹雪到黄石镇是不是也是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啊？ 是。 为什么？ 这一次他也是为了一个理由，只不过这一次破了一个例。 破什么例？ 破了自己的例。 还是不懂。小老头接着说， 他出手一向很少是为了朋友，因为他几乎没朋友，他仅有的朋友也不会求他出手，所以他出手几乎都是为了陌生人。 司空摘星说，我总认为他出手通常那都是为了他自己啊，我一辈子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比他更自我的人了。这个自我的意思就是自私了。 小老头笑了。 司空摘星看不起西门吹雪，那是江湖之中很多人都知道的事情，起因只因为西门吹雪也看不起他。 小老头接着说， 也许你说的对，可是这一次，这一次我却知道他这么做既不是为了他自己，也不是为了陌生人。这一次他居然是为了一个朋友。 说到这儿，司空摘星把一大碗白水像喝酒一样喝下去，冷笑着说， 这个我们这位神剑大爷他居然也会为一个朋友做这种事。 偶尔会。 幸好他的朋友不多呀，他杀的人远比他的朋友那要多一百倍呀。 也许还不止一百倍吧。因为他的朋友很可能只有一个。 他的这个朋友当然就是那个陆小狗。 这个陆小狗当然也就是 鹿小鸡，鹿小鸟，鹿小虫，鹿小鬼，鹿三胆。 小老头接着说， 也只有这么多，鸡、虫、鸟、鬼、蛋，加起来，才能够变成一个鹿小凤。 牛大小姐在这段时间一直表现得很娴静，就好像真的是一位名门闺秀的大小姐。可是她忽然一下就跳起来，就好像一条被人踩到了尾巴的母猫，跳起来了。她瞪着这个小老头，只瞪了一瞪， 忽然又温温柔柔地坐下去，又温温柔柔地闭上了嘴，一句话都没有说。一个字儿都没有说。 灵犀神指傲天下，快意恩仇一妙侠。 他谁啊？ 他叫陆小凤，是一个有四条眉毛的人。 四条眉毛？一个人怎么可能有四条眉毛呢？ 恩恩怨怨何时再休罢。 古龙武侠巨著陆小凤传奇，演播艾宝良。